电吉他演奏就必须提到布鲁斯音乐，提起最伟大的吉他演奏大师，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 Jimi Hendrix， 但是说起依然在世的最伟大的吉他演奏家，我想你应该会想到 Eric Clapton 爵士，他非常的绅士。每一次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一饱耳福，因为他的歌曲当中有大量的吉他 solo。 刚刚听到的是他的 Change the World，而接下来要放哪位歌手的歌，这个是一个难题哦，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传承，有一个接续嘛啊、哦，所以呢，我会挑选蔡琴这位天赋异禀的、具有好嗓子的歌手带来的作品，叫《机遇》。 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人生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应漂流不定， 深的际遇，稍纵即逝。我心向往，我心期待，我愿追寻。 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像天上繁星忽现忽隐，像水面反映 道家哲学，它指后天的机遇和时间。刚刚我们听过的是蔡琴演唱的机遇。我时常会有一种忧虑，不知道在多年之后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声音。也许蔡琴的成功也会有她的机遇，她遇到了一个好的黄金的音乐时代，那么多好的词曲创作人。当然那些作品呢，也经由蔡琴的好嗓音一首一首的传唱开来。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情感看似淡远，却饱含柔情无限。 默默关怀，切切思念，让一生好 代替我万语千言。

这是1996年万芳在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歌爱》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我一直很喜欢万芳的歌，因为她蛮适合一个人这个独自品味和享受的。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好像一杯茶，不流行，甚至看似平淡无味，但是却在不经意之间让它很浓的这种芬芳之味可以给予我们回味良久的感受。歌爱这张专辑的封套很特别了，它是泛黄的底色当中有一个结成十字的麻绳，麻绳是真的你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麻绳可以摸到。另外呢，这个唱片封套的底部呢是万芳低垂的一张脸一个表情，哀伤却很勇敢的样子。而另外一个男性的背影的点缀暗示了这种表情的产生应该是为了爱，这正好呢也贴合了专辑的主题歌爱。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都像这首标题作品一样悲情伤感，但是隐隐约约又透露出了一种痛的豁达。 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

许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惧，耗灭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藏的心绪。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